遗憾或难过，走过或失落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些坏的情绪吧，差不多。假装或洒脱，笑过也哭过，至少能回到彼此原本生活中不拉扯。该继续猜测，直接就开口吗？究竟如何说破？可越想了解的，越是无法捉摸。爱就是爱着，不爱就不爱了，青春不曾好它，可越想忘记的，反而记得深刻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是一滴的声音。你快听，是我在，是我在，是我在和你最爱听的旋律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窗外又在下雨。难道这不是你最爱的天气？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是雨滴的声音。